少相思，多少烦恼，有谁知道，有谁知道我的相思烦恼。光也会老，问你可曾记得百花深处一枝情。